今天剩下时间也不多了，要问什么赶快问，不问什么的话就赶快轰隆老师说副科赶快整个交一轮。然后今天开个场，明天也不见得交得完，你们看着办。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龙老师，这高血压一般是哪几路？ 啊，同学问高血压的治疗，请问有哪几路？然后还有同学说，既然高血压讲了，糖尿病哪几路讲一下？你看着办。好，我看着办。 高血压一般分两路，我用的比较多。经方里面，一个是柴胡剂，一个是那个跟叔叔说的一样，真武汤、金匮肾气丸这一类，大概就分这两路，治高血压还可以。糖尿病的话， 我这样子说啊，刚刚龙哥哥的回答，我跟各位同学梳理一下，就是高血压啊，有一种是。肝胆之气往上冲，那个造成的高血压，那个是脉带弦滑的，所以常使用的方剂，比如说柴胡系，或者是温胆汤加龙骨牡蛎食食，或者是张锡纯的镇肝息风汤，就是你那个整个脉象就是偏弦滑这一边的，你往肝风上逆夹痰什么的来想。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个脉啊，就是张仲景的少阴的种种脉，就是要不然比较偏沉，要不然是尺脉比较浮大无力之类的。那这个你就从水毒的方向来想，就是水代谢不好，所以呢它的血压就会变高了。就是所以肝风上逆行跟水毒行这样子分出来。但是呢，即使这个大约讲了啊，你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包医。就像今天龙哥哥不是预言说天威啊之后就要高血压了，因为他的上下没有对到。就是在这个人的规矩歪了， 对 啊，那所以呢，这样子插针这里出来，这样子把它规矩扭正，那这个的话就是另外算，啊，不过我们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操作临床的时候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从前有一次啊，小黄在北京上班，他的老板呐、啊、生了一个就是像死掉一样的病，然后他电话里面跟我详述病情，说叔叔怎么办，然后我听了以后说，我觉得这个病啊。不是我管的事情，你找一个整骨师傅瞧他一下看看，结果找一个整骨师傅一瞧就好了。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是开方剂的，你也是管得到方剂这个范围以内的事。那个什么人的穴位对歪了，脊柱不正什么那个你就不归你管。但是呢，同学，我这个现在是丢一个问题给你们，你们可能要反问，那我怎么分得出来？我跟你讲，就是方剂都开熟了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那个人不归你管。啊，大概是这样。 啊，对，好，对，我只能说大概这么说啊。那个高血压，因为是很多，就像基因叔叔一样，我有时候通过跟他整个骨高血压也好了，也有。或者我叫他就做那个龙式这个颈上这个摇脖子摇颈椎，就说只要这个高血压也好了也有，这等等各种各样的，就说这个如果按经方来说，就是大概就是刚才叔叔说的两类。好，高血压我就回复到这里哈，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再讨论。然后刚才讲这个糖尿病好像我前两天好像讲了，一般来说我用的多的也不就是说那个金匮肾气丸啦、啊、那个大概就是我不说、我都忘了，我自己讲的话我记不太清楚。就说 我来丢个题给你好了。 好， 第二型糖尿病常规医法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能够让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焦虑就好得更快一点。第一型糖尿病它的治法，因为是自体免疫攻击疾病，所以它的治法的整个的出开药的路数，因为第一型其实很少，现在都第二型的很多。那第一型的话就是厥阴之法，就是因为它坏一条厥阴肝经，所以你要这样讲吧，你要处理第一型糖尿病的话，你就是红斑狼疮啊，什么自体免疫的，什么类风湿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就一起要会了。那你就教一下吧。 好、哦、 啊，谢谢。 解阴这块我还真的，我用解阴这个方治疗糖尿病的，我用不太来呀，用不太来。 其实第一型糖尿病也是傻。就是基本上这个患者不太， 对，我也，因为我没有治过这类病嘛，我也讲不来。 好吧好吧，我少吐一点点真的东西吧。我治疗糖尿病就很简单的，如果基本上治的我用的最好的药，因为当然到我手上的糖尿病它都是经过什么乱七八糟治的，或者用了西药治的，最好的方法可以教给大家，就是生鲜的枸杞子前根穷根稻叶带子，不管什么你把它那个切好了煮水给它喝，这个我用来治疗部分糖尿病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哎，对我一般不太会分它这个糖尿病。对对， 就是全株枸杞啦。 哎，对， 全根带叶带果。 对，他就是这个病人来了什么时候来了，因为我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记得很深呢，因为刚好是我的同学的一个老师是专门是治疗糖尿病的，他自己糖尿病治不好，他该用的药都用了，来我那个找到我，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给他治好了，所以就人是这样，使用惯了他以后碰到病人我就喜欢用这个方法，你们大家不见得一定要按照这个走，我只说告诉我的经验，因为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基本上又没有副作用，副作用不是很多哈。 用多少量？ 一般我都是用手扎个200克到300到500克之间，都可以，就是扎一把，新鲜的。 200克到500克喝一天？ 哎，喝一天的量，对，喝一天的量，对。 一般多久？啊？ 好快的，如果快的话就大概是7-8天他去测血糖都会很好。对， 榨菊喝生的吗？要蒸吗？ 啊，这个就是煮水嘛， 煮水， 对，煮水喝嘛，淡水喝嘛，这个我是一些临床的经验，我只能这么说。 那他喝了这个得老喝吗？ 啊， 然后老要拿这个当茶喝。 对，好了就差不多吧，好了基本上很少人回来找我的， 应该是不需要太每天继续喝。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西药有什么差别？ 对，西药是没什么很大差别。 好的时候还需要再调整吗？ 啊，好的时候吧，哎，反正我们那个药又不值钱，我就都会拔一麻袋你拿走。他治好了给多少人那是他的，我又不知道。对，所以糖尿病你我前天如果不行的，到时候你翻一下录像，好像我讲了一下糖尿病。 昨天是讲那个，前天是讲看阴虚或者阳虚照主症一样。 啊。 前天都有讲这样。 啊。 我说之前都有讲说，看是阴虚还是阳虚，然后照主症去医，所以没有讲方。 哦。阴虚的话还是喜欢用点六味地黄丸加减，对，阴虚用点六味地黄丸加，阳虚用金匮肾气丸加减，对，常用。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高血压，我现在用的比较拿手的方剂。我不是刚才讲的金匮肾气丸呢，是高血压的话，但是这种金匮肾气丸有好多人会碰到有气虚的，对，这个气虚的，而且失眠的。哎，我感觉都好像有这症状，那大家也清楚了该用什么方吗？就金匮肾气丸，我是用防急，用30到90克之间哈，你们自己考虑，用点那个陈皮，怕防急吃太腻了，用6到15克，然后用龙骨、牡蛎，那个是18到30克之间，然后用这个煮汤送服金匮肾气丸，治好了蛮多人家治不好的高血压。 疗程大概多久？ 啊，这个好难说，有些人我让他吃了3个月，有些人吃个把月，这都有，对，效果不错。这个但是这种也就是一般偏阳虚，有点气虚嘛，对哈。然后这是我用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剂，就是。 要记下来嘛啊， 少一 中间是 黄芪第二个是什么？ 陈皮， 对，弄母， 你试试看，碰到就说这种你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治不好的高血压，但是当然也一定要符合这个症哈，符合这个阳虚气虚，这个你去用用看，疗效不错。到我现在手上好像还没有失败过来，对，疗效还是不错的，但是一定要对症，不对症就没办法。 同学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都是要出去开业了啊，没有这样想，但是呢，我是说你们如果在辨别病人的时候啊，重要的开业技巧在于话不要说满。 嗯，对。 就比如说，你又看到这个高血压或者看到这个糖尿病，对不对？ 嗯。 你今天说，哎，我看到你这个右冠脉浮大啊，整个人又热又渴，我看你是血虚，那我开个当归补血汤给你吃一个礼拜，那我不保证你这个血糖会降，我也不保证你血压会降，但是呢，我相当肯定你这样吃一个礼拜，你会比较好像整个人凉下来，然后比较不那么燥热，对不对？然后这个你自己把你这左冠的脉那么浮大，对不对？你喝的话会变得平下来，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疗程。你就只跟他讲这么多，你也只承诺这么多，那他乖乖的吃了以后，通常这个结果是可以要得到的，对不对？但是往往这个过程里面，他血糖怎么就顺便降了一些些了，你知道？那这个偷到的你都不要承诺。 对， 你要明白吗？就你只承诺说我是针对这个主症开这个药，没有要治你的血糖。 哎，对。 但是通常都会顺便赚到。 对。 或者是这个高血压，你说哎呀，我看你中焦好寒呐，哦，这个这个脉又浅又细啊，那我觉得先治高血压前先帮你开个附子理中汤暖一暖啊什么的。 对。 那你也不承诺这个附子理中汤能够治他高血压。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就已经能够赚到几毫米水银汞柱了，好，这样听得懂吧？ 对。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病人呢，他是一个热症，外面看到呢，表面上看的很热，嘴唇也是热，舌头也是热，整个说话声很粗，力气也很旺盛。他呢，就是每天常年几十年都有，每天早上冲冷水凉，就不分东南。那个不分季节的这个冲冷水的这种习惯，但是呢他就是不能用寒药，你用那个龙骨牡蛎汤，一个医生给他开的那个龙骨牡蛎汤，一记下去他就几乎昏过去了。 那龙骨牡蛎汤也不是寒药啊， 但他就不能用那个 用 那个龙胆泻肝汤。 他是这样子啊， 他是很奇怪，他的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师也说的，他这病很怪的，医不了。 其实这个听故事情节，我不是说一定事实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不看到本人是不能这样乱断定。 对， 但是听故事情节就会知道这个人应该体质是极端阴寒，所以有假热的现象嘛。所以就是要用大热的药，然后比如说什么，就是可能的方向比较会像是少阴篇的那什么通脉四逆汤，什么白通汤加这个什么猪胆汁人尿那种结构，就是。其实是要破它里面最阴寒的那个点，它所有的热都是可能从最阴寒的那个事情带，但它是就是已经寒沁到骨头里面那么寒，它会热成这个样子。 嗯，这个跟它从那个冷水凉会不会有这种？ 我觉得或许多，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你只是就是我们得到的情报只有这么多，就是我只能说顺位比较高的可能性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 那到底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好用呢，还是瘦猪肉烧砒霜好用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不是当归四逆那个，什么白通脉四逆。好，这个细部的话就要在临床诊病人的时候再看。但是呢，他那个一点寒药不能吃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一点端倪了啦。 嗯。 老 师能分享他砒霜怎么用？ 他说吧，那个剂量他比较熟。就是多少瘦猪肉用，因为而且那个砒霜到底是炼过的砒霜还是生采的砒石，那也不一样。就你们家得到的那个曹方的方到底是怎么用的？就 因为他那个也是属于高级秘法，又不能讲的。 不是，这是人家江湖帮会教你爸爸的，跟你们农家高级秘法，这不是农家传一千年的，是路边捡来的。 不是，我们就是炮制这个方法不能教。那这样吧，那个砒霜你就控制多少，按照书上写的常规的零点几克，蘸一点点用吧，只能这么说。 那你 是大概，你不要说那个砒霜，对不对？你说那块猪肉总可以了吧？ 可以，砒霜也可以说啊，就说大概是他能够吃得下去二两左右的瘦肉，中间劈开，劈开了，那把那个拿个筷子蘸一点点那个砒霜，蘸多少？ 瘦猪肉劈开啊、用筷子蘸一点砒霜涂在里面夹着， 夹着，夹完以后拿了荷叶把它包着，包着放到网上蒸。蒸完了，但是这个砒霜一定不是冻毒量哈、 就是、不要开致死剂量啊、不要像那个九品芝麻官那样子一碗端上去啊。 对啊，冷了让他喝汤，这个对那个对那个就说全身怕冷啊，什么什么阳虚啊，太厉害，无法救的，有一点效果。 其实砒石经过熬炼以后产生的砒霜是比较精华比较毒嘛，对不 对？ 对对对。那我的话常常就是反正不要把人毒死，对不对？我就砒石磨点粉，让他这个多吃几次就好了嘛。就是用弱一点的药吧。 对对，用弱一点，就说安全，就说书上有写的，按照那个正规量的少一点量用，因为农家他是 一天量， 一次吃一次就那个，不能 就是你先用少量，然后看他反应嘛。 对对，吃一次，我一般一次。 因为他龙哥这样教你，一定不会第一次就开足剂量嘛，所以就看他吃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什么的。其实，就用毒药是这样子啊、你就算不用瘦猪肉，你就拿砒霜哈， 对， 你就每天用这样手像沾粉笔灰一样这样舔一下，也不死不了人 了。 是 的。 那 这个是治疗什么的呀？ 血里面的寒。 因为这东西是血跟里面骨髓里面排不出来的寒毒，必须用砒霜。 对， 所以某一部分的血癌患者，跟那种怎么都治不了的那个阴寒底，他的那个寒气已经沁到骨髓里面的人，需要用到这个药，就别的药就没办法。所以我自己的意见是觉得说，同样重量来讲的话，巴豆比附子暖很多，只是巴豆吃得很凶猛啊，对不对？那同样重量来讲的话，砒霜又比巴豆软很多。 这是事实。秉承道家是把这个叫做补阳丹呐、他会把它炼成丹，炼成丹就是可以吃一个，不怕冷，可以下冬天下水摸鱼啊，什么东西啊，年到过去的人就会采取这个方法。 这种丹法就是很霸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暴毙。 对呀、所以他一定要下水嘛。他说是有个人吃完了。就在吹牛皮没下去，然后得了好久了，然后到后面跳到水里面，跳水里面憋得好难过，然后爬起来把鼻子露出来，就是我们的家人，然后整个鼻子就缝的，我们叫他大缝鼻，因为他没办法，不敢出来，出来就翻了，只能钻到水里面，吃多了嘛，赶紧把鼻子放在外面呼吸，鼻子就整个蓬通通的，他不是那个酒糟鼻。这个人我都见过，我父亲跟我讲，本来人家是吃完了下水摸鱼，他没有去嘛， 大概都是这样子嘛啊，就比如说中国什么挨打方，对不对？先要喝鳝鱼血，这样你待会被人家揍就比较刚刚好，鳝鱼血帮你抵消。那可是如果你这个什么喝了鳝鱼血没有人揍你的话，那你就全身肿胀啊，痛苦不堪，大概就是这个故事 大概啊。好吧，反正也瞎聊吧。刚才他聊的这个挨打方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挨打方其实是有一种叫棉花，大家知道棉花的根，棉花的根， 棉花， 泻 肝睡大戟圆花的棉花。 对，棉花那个根的第二层皮，那是一般的做贼的人喜欢缝在这个衣顶上面。就说被人家挨打了，因为他的手绑到了怎么办，就咬这个衣顶，咬这一下，咬完那个猴子身上被人家打就不那么疼痛，他有麻醉止痛的效果，这叫贼方，我们叫贼方。但是这个炮制我也跟大家讲的很简单，拿那个研发的根，第二层皮，第一层皮剥出来，把它第一层那个偏那个黑黑棕色的不要，第二层皮，然后用小孩的小便浸泡七天以后晒干研制粉末，就缝在这个衣角这里面，他都是做贼的人，缝在这衣角，被人家打了，你肯定是吃不到药了，怎么办？你这咬就让他打呗，就这样 啊。谢谢。 教这个，我一直觉得比较重要的挨打方应该是不要欠揍这件事。 你刚才说的挨打方，我就是在底下不停的在讲了，要不然我就不讲了，是吧？对，因为我这个总比你那个好吧，吃完了没人揍，我这个是被人家揍了时候再吃，要不然你那个东西跟人家揍你，你怎么吃？人家肯定不给你吃，是吧？这是揍贼最想的方法， 方便性啊， 开玩笑，反正也快下课了，下忽悠一下，别那么严肃吧。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酒糟鼻的怎么治法？我们那里有好几个病人。 什么？ 酒糟鼻。 对，酒糟鼻，所以这鼻子特别红啊。 啊，对。 那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 有啊，一般放血块，就直接在这边放血。 但是放了以后，它也还是不好。 对呀、啊，人家拿药去敷它。 那什么药？ 拿你家的药去敷它，就是龙老师家的。 我那个没有药。 一般酒糟鼻是敷什么栀子、半夏、白术类的东西吧？ 对对对，就拿栀子、大黄之类再去敷它，敷它。 但是，是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的，放血好得了的人也有。但是呢，顽固的还真的就是敷了药啊，放了血也就是不好。 哎，对，也有也有。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内科的路数？ 这个我还真的没研究，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好像就治疗了两个，我这一辈子就治疗了两个。 嗯嗯。 对，一个放血好了，一个后面敷药好了。 那个血 丝 里 血丝的不能用啊， 他说疝气怎么治啊？那我来替你把问题分一下啊，因为疝气呢，有 水疝， 就是有一种是肠子掉到阴囊里的，对不 对？ 有一种是睾丸缩到肚子里的，而这两种呢，又要分14岁以前的小孩跟14岁以后的大人， 哎，对对， 啊，就是这四个向度。 哇，问题太大了，就缩进去的当个试验，用的比较好。 是家无助于生姜的版本吧？ 对，可以讲。 嗯，就是它是掉到好像旁边肚子旁边，就是脑仁。 对呀、 啊， 这不就当归试液吗？ 阴睾丸缩进肚子， 缩进 的用当归试液。 哎，对对对，我说 那肠子掉出来的呢？ 哎，掉出来那个水虱，你用那个五苓散加减，外面用芒硝去洗。 他说这是肠子湿气重，所以掉下来。 哎，对对， 用五苓散去去肠子的湿，外面用芒硝水去洗。 对对对。对，严重的也可以用到真武汤的，严重的，对，但是小孩子一般都不会，小孩子就用这些，但是还有一路这块要注意，气太虚的用补中益气汤，加那个就加那个叫什么和丸的油嘛，它里面是那个什么那个栀子核啊什么什么的，栀子核啦，还有那个桂圆核啊，是叫桂圆还是什么什么，反正你上网查一下。我一般也 是啊，橘子的种东西啊， 它橘子籽嘛， 橘子籽嘛， 它是叫橘子，橘核应该叫橘核， 对，就是橘子里面的种子啊， 哎对，还有那个桂是桂圆还是什么忘了， 荔枝核， 它这个你只要打出这两个，它就出这个方剂，它有一个这个成方。我一般是用补中益气汤加减，但是对小孩子气虚的，因为我自己 对小孩子就补中益气汤加减。 哎，对对对，小孩子。 对啊，这个你。 我因为刚好我姐夫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他就有从掉出来。 大人嘛。 大人。 大人就刚才说的他这一块嘛，找这一 人呢。 大人基本上就找这个就是当归试液啊。 我这样说，他说是肠子掉出来，对不对？ 嗯。 哦，其实这个东西我不说我的答案，我说我的问题， 啊、 好不好？ 嗯， 就是大人虚了、寒了或者湿气重了，所以肠子掉下阴囊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辩证来讲的话，我觉得理论性的答案啊，不是实际临床一定正确的啊。比如说，开当归四逆汤其实最好开的点还是手指冰冷、慢性秘诀，有那个主症才好开。 对对对， 那。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大建中汤，就是他的肠子啊，因为太寒了、啊，所以肠膜都松开了，整个肠子都脱位了，他说肚子好像凹凹凸凸的，所以大人也有用大建中汤的机会， 有， 就是说大建中汤是寒极而肠松掉，那跟虚极的肠松掉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再看 它有没有夹多少湿气把它拉得好重掉下来，就是这几个相度拆开来一个一个打，就不一定打到第几种的时候它会好。 我已经用过单位是一个大剂量 的。哦，那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那接下来就是湿气跟虚的问题。 哎，对对对，气虚啊，湿气啊，你要从这方面的考虑。 就看它体虚是不是？ 对对， 体虚上炎火，所以你这已经是很难症的了啊。那所以剩下来的话，这样就是往湿气的阴实去想啊。看看是不是要往，去湿的跟或者是附体剂的方向了。 对，可以。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当然还是有那种江湖传说特效药啊，可能会忽然小兵立大功了。 嗯。 但这江湖传说特效药就有没有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评估啦。但是什么什么那种民间的那种偏方多得不得了啊，就比如说什么。一个什么丝瓜老了，一直放在那边，不是一个看起来跟一个镂空的丝瓜啦，整个烧成灰，怎么吃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就很多啦。那不敢承诺，但是你都已经主轴的方剂都用过了，所以就，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你完全忘掉他这个疝气，看这整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疼。 他 是 高血压。 对，那你就直接就整个人觉得这个人该怎么调理，你就忘了疝气来调。 对呀、啊，你就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子啊，不那个防其加金匮肾气啊，看看是有没有效果啊。啊，算了，我教大家个诊断点吧。如果这个是当归湿疹，你只要在他大椎跟他灸，灸完它有好效果的，大敦穴。哎，对呀、啊，灸，灸完了他感到上气一点。你就用当归湿疹，你就基本不会错。 嗯嗯， 明白了吗？这是我在临床那个农家的经验。如果是他还有这种，比如说气虚的，那你灸他这个，灸他这个会上气的，那你就灸这个关炎、中极这一带，哎，他会感到好转的，那你就基本上气虚啊，什么什么的啊、哦，就说判定怕是你，因为我父亲怕我当时出气，那个。看病不准嘛，碰到这个病他就会教你。哎，我们农家有一套方法，就专门灸各个穴位经络，来证明这个该用什么经方的。 嗯嗯。 明天有空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聊聊。 很好的收取反馈的一个方法。 哎， 都试探一下。 对。 请问就是这个脾胃湿气的话，什么这个难除呢？就是不是用药的话时间都要很长吗？ 我没听懂，具体说。 脾胃的湿 怎 么去除？ 脾胃的湿气是不是用药的时间都会？ 他说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很诡异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脾胃的湿气为什么那么难去除呢？ 嗯。 那 我就 说的嘛， 听懂这个， 啊、 我后面我就听不懂，选择性回避了。后面 对你来讲，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难去除啊？ 对呀、啊，湿气有什么好难去的呢？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湿气是不好难，湿气会怎么会好难治？苓桂疏肝散呐、平胃散这些都可以治啊，只要你。 我这样子、 啊， 我这样说吧。这个东西如果是一般中医临床啊，比较是牵涉到所谓伤寒论陷阱题的问题，就是一般中医临床如果是很基本教义派的伤寒派的医生看到这个人舌苔白腻，是掀开小柴胡，因为伤寒论里面想说一个人阳明病的状态体质燥热，可是舌苔却是白腻的，那代表他其实是三焦塞住，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舌苔你要用小柴胡打通三焦，它的水才能滋润自己，它才人能够不要那么燥热，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中医辨证看到舌苔白腻，不是也会说这个人脾湿吗？对不对？所以会难去除的那一个最多的状况是它是塞三焦你再去脾湿，这个情况是最多的，因为搞错所以变得难去除。那至于纯粹它的的确确就是脾湿的，那药吃下去就到脾了，它也没地方可以去嘛，对不对？所以通常都是日期有功的，就是会有效才对。 就怕他不是，就跟你说的，不是那个胃里面的湿气，是别的牵扯表现在胃的湿气，那你要解决别的问题才能治好湿气，明白了吗？对。比如说我们说的很多了，他阳虚气虚，那你怎么用祛湿的药也没作用啊。 啊，对，就是这个人就像傅青主不是讲过一个话吗，说同样是有痰刚病的人你去肺里痰就好，病得久一点他痰是脾湿来的，你要去脾里面累积的湿气，再病得久一点他痰是肾虚了，水代谢不掉，所以他这个痰你是补肾才能去得掉。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接到一个病人，他基本上其实已经脱过了，所以他的这个湿气是来自于他负责把这个湿气消化掉的这些脏器都坏了，所以这里有湿气。那你只用一个直接去脾湿的药，它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湿气不难就在这里，你要找到它的根在哪里。比如治咳嗽，他们说咳嗽难治不呢？咳嗽也不难嘛，不就这样？你要找到它的原因呐、啊，要不然他们止咳能治好咳嗽吗？治不好的，五脏六腑零零咳。 好了，下课时间好 像 也 到 了，放人。 啊， 还有六分钟。 还有六分钟，那就六分钟吧， 好吧？ 还没来 上去， 你 六分钟。 那我会问一个嘛，就是那个。月经期啊，我发现月经要来的时候啊，好像以前的病啊，就是一些身体啊，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反应，比如说膈逆啊，或者是牙齿痛啊，都会出来。像这样的 问谁啊？问季姐说。 没关系，问你。 问我。我说问我以前，你要一定要加龙老师啊，要不然刚才我抢话的季姐就生气了，说我抢答。 那个好，那龙哥哥，我问你啊，就是。月经要来之前好像全身的这个各种毛病都一起发一下，这个就在月经要来之前全身都不爽快一次，这个东西有哪几种处理方法？ 一般来说月经前这块好多人都会，包括乳房胀痛啊，痤疮增加都会有。对，还是用小柴胡解决效果不错，用小柴胡加减， 用小柴胡 好，哎，对，加减。 但是 碰到过好多 这位同学，你会不会想要说我用过小柴胡了可是没有效？ 当然有效了， 有效 啊，那有效了吗？就再用就好了吗？断根就好了。 不是，他有可能他是有效，比如说断根小柴胡不行，你要做一些加减，根据他的情况。 我补充一下啊，就比如说这种残留在少阳区，乃至于这个啊月经期每次都会让你不舒服的病邪啊，有的时候它残留在少阳区的这个邪，不只是小柴胡打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夹一点淤血跟热痰，所以如果你觉得小柴胡弄不干净，你稍微感觉一下的脉有没有滑或者涩啊，你下一次用小柴胡的时候加微量的芒硝跟什么桃仁红花之类的，就是来一个桃核承气汤，偷偷挂那么一点点，甚至科中一克，就是你比如说你上次吃的是科学中药五克的小柴胡汤有好一些，但是觉得没有刮干净，那你这次呢就五克的小柴胡汤配一克的桃核承气汤，那有的时候这样一下它就都摸到了就结束了。 对，说的对了，这个吧稍微跟大家讲个规矩，比如说他脸上会痤疮厉害的，小柴胡加点的去那个去肺部的药，比如枇杷叶啦，我是这么说的哈，胸 上起痘痘的、 哎、对，像那个胸部乳房会胀痛的咯，我就加点那个橘子叶咯，啊，如果他有些比如说还有些人很烦烦躁躁的咯，啊，那你就加点合欢花之类，就大概我只能告诉这之类，就说 合欢花啊， 哎，对对对，哎，有些失眠的咯，你就按常规来说。加点叶交痕咯，就这样的。他说，因为他来例假前所有的不正常，你如果能把他治好，你这身体就好了。因为他来例假，对面他体内来准备来排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他就会启动。其实那是你的治疗的最好点。所以我平常我喜欢在例假前跟人家看病，有些病人有时候，哎，我说到快来例假，提前再来我看病吧。 现在给你吃了药，你浪费钱。 就是、这个就到了例假的时候，他的病啊，那些亲戚朋友、阿姨、姑姑都出来让你打。 哎，对，那好， 大家到齐啊，比较好杀。 对，如果碰到下焦呢，下焦这个寒毒啊，哎，那我还喜欢在他例假时候给他用的药，让他排得更快。 比如说 桃林红花加的四物汤，我会和桃林红花四物汤。我跟他打一打， 那寒毒都还要加点暖点的东西、啊。 哎，对，肯定加附子，加这些东西。打个比方来说，对，我就说我如果要排他泥血啊，那我就说，非常我简单一点的，我就很简单的，哦，加点三灵鹅素，加点党参，啊，让他排一排，也不让他吸得太厉害，党参量用大一点点。啊，如果是比如说，哎、他说，老师，我原来总会来完例假以后，那个例假干不净啊，非他过段时间又来呀、啊，那我也是在他。来例假前跟来例假之中，用仙鹤草30克左右炒黄了，加在那个小柴胡汤里面煮给他们吃。对，所以有好多人来完例假都干了，过几天又来，明天有空再谈妇科吧啊。 好， 我妇科经验还是蛮丰富的。 有一个没听清，您说加那个鹅树和三灵。 三灵鹅树嘛。 三灵鹅 树。哎，我普通话不标准呐、啊，你就别丢我脸了。 橘子叶是啥东西啊？ 啊？ 吃的橘子不是它有皮？ 橘叶嘛，橘叶。 他说橘子的叶子，橘子树的叶子。 橘树叶子。 两种。 橘子树叶子。